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，请欣赏由田园所演唱的山西民歌《石豆豆》，韦友琴所演唱的山东高密民歌《石棉花》，由余淑琴所演唱的陕西民歌《打樱桃》，以及邓玉华所演唱的晋北民歌《打酸桃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好 一扇窗，放进一朵云，忘了时间，回忆这一切。 天天相见，还是天天想念。 偶然相逢， 就像被清风拂过， 在半梦半醒间， 请你跟我来， 走进这里， 留在这里， 品味音乐， 品味时尚， 新感情， 新回忆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中歌嘹亮制作。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。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园，幅员辽阔，民族众多，历史悠久，民谣民歌繁多。为了弘扬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精华，特意安排播出了这一集的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。下面请听周友金所演唱的湖北长阳民歌《卖马调》，陈俊华所演唱的滇西民歌《赶马调》，黄宏所演唱的滇西民歌《放马山歌》，和刘改鱼所演唱的山西左权民歌《土地还家》。 小妹儿起呀，我耶，五九马儿四字蹄，前到后山老林里，南边的哥哥来买马，北边的哥哥要买马骑。 土地还家，由刘凯瑜做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下面请听何继光所演唱的湖南民歌《一根竹竿容易弯》，李兆芳所演唱的山东渤海民歌《赶集》，潘玲欣所演唱的安徽凤阳民歌《王三姐赶集》。 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哦，山里呀玛莎呀扯脱难，猛虎啊落在呀平阳啊地哟，蛟龙啊乌水呀困沙滩，说了一只浪荡浪荡一只哟，不怕你小怕孤单那、啊、众人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。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哦，山里呀玛莎呀扯脱难，猛虎啊落在呀平阳那块地哟，蛟龙啊乌水呀困沙滩，说了一只浪荡浪荡一只哟，不怕你小怕孤单那、啊、众人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。

杆各有各，瞧见那花篮围着我，七个隆咚车车哟，八个隆咚车车哟，溜溜说，瞧见花篮嘛围着我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围压着我呀嘛溜溜说。也许我们溜啊溜，一带劲那溜溜说，二姐许我们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带劲那么溜溜说，三姐许我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，四姐许我哟儿哟儿溜溜说，花手巾嘞。手机喂，如姐没有什么虚，桃红的脸儿笑盈盈，七不隆咚切切哟，八不隆咚切切哟，溜溜说，桃红的脸儿笑盈盈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笑啊盈盈，那么溜溜说。姐嘛溜啊溜，一带劲那溜溜说，不爱二姐嘛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带劲那么溜溜说，不爱三姐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，不爱四姐哟儿哟儿溜溜说，花手巾嘞。手心哟喂，只爱五姐人才好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切切哟，八不隆咚切切哟，溜溜说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美呀好的心，那么溜溜说，七不隆咚切切哟，八不隆咚切切哟，溜溜说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哟喂， 哎，打起鼓来敲起锣儿，推着小车来送货，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。姐姐的笔记本、钢笔、铅笔、文具盒，姑娘喜欢的小花布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这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号头多，又可身来又暖和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五木的杆儿哎，还有那增比瓦的一样带过来，还有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的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，把我的镜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啊，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，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，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，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，金色晚霞照山坡，画廊我推着空货车，乡亲们亲戚热热送到村子口啊，送货 过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苞米棒子金闪闪，高粱赛脸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，气死风的谷丝压弯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清塘瓦舍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？我让我越唱越高兴哎，铁尖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海洋。 Yeah. 间的河就像一杯陈年的酒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全年365天不停歇，为您带出悦耳动听的歌声，让悠扬感动生活，让旋律伴随你我。这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欢迎收听。中歌嘹亮制作，杂菜汤由钟振发用闽南语所演唱，下面您听到的是鞠秀芳演唱的湖南花鼓采茶，黄卓所演唱的云南松明花灯调采茶，何继光所演唱的湖南邵东民歌乡里妹子进城来，钟振发用闽南语所演唱的台湾北部民谣听哦哦听呜呜。 Bye. 妹子进城来，乡里妹子冒圈海，婆婆嫁到我城里去，上圈起跑下圈海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打吃就好得多，上山挑个白金蛋，夏天捡得水田螺。乡里妹子进城来，肩挑手提楼兰哎，婆婆嫁到我城里去，去门三步有人抬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打吃就好得多，冒得天价勤耕种，你冒恰冒却冒发火，冒得天价勤耕种，你冒恰冒却冒发火。 嘿哦哦，咩路哦，阿公阿爷一套咩骨头，骨啊骨，骨啊骨，骨条节咩酸溜过伊呀嘿。真正趣味，你哦要落雨，阿公阿爷的头要过土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一杯酸溜锅，伊呀嘿都真正趣味。要煮咸，阿妈要煮正，两个小打拢破鼎，伊呀嘿都拢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要煮咸。阿妹煮家两个小怕拢化掉，伊呀嘿都拢动起动枪，哇啊啊！阿公阿妹煮家，阿妈妹煮家，阿公阿妹煮家，阿妈妹煮家。就把龙化掉，龙化掉，龙化掉，咿呀嘿哆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，哇啊啊，哇啊啊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余淑珍所演唱的广西民歌《柳州有个鲤鱼岩》。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歌海世界之中，我们去感受五彩缤纷、万紫千红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精华的艺术魅力吧。好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和您下次有约。